朝鲜四二六动漫制片厂新近推出了历史漫画片《高朱盟》第一集到第十集。漫画片反映的是高朱盟建立高句丽，并使之建设成为强大国家的内容。目前问世的有第一集到第十集，反映高朱盟对自己出生的扶余国感到幻灭，离开扶余王宫出走前的故事。